感觉像三月，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。呜、哦、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。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季节，醉人的诗篇。呜、哦、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。是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。